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这首歌呢是去年的一部电影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的推广曲，进榜有七个星期的时间，本周排在第二名的位置。李健的《城市之光》，稍后各位将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首次合作的一首 OST《女儿国》。 张靓颖和李荣浩的《女儿国》。张靓颖的唱段呢，全部都是86版《西游记》的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插曲《女儿情》哈。继续来听歌，有一些歌曲的灵感其实就是来自于电影的。接下来我们选播的这首歌曲是阿信为梁静茹写的《燕尾蝶》，歌名借鉴了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同名影片，鼓励勇敢蜕变，下定爱的决心。 兴高采烈的火勇，华丽新生的冲动，寻找灿烂天地美梦，住在爱情的是谁，奋不顾身的扑火， 梁静茹的《燕尾蝶》，岩井俊二电影当中细致入微的独特美感，其实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啊。有些中国影迷呢，称他是日本的王家卫哈。岩井俊二电影呢，也给很多音乐人以灵感。那接下来我选播的是2015年的成名专辑同名主打，名字就源于岩井俊二的影片，叫做《梦旅人》。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看不见的手推着走，时间的变换 的笑声。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生活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哀伤。看着眼前欢笑骄傲的人群，心中泛起汹涌的浪。 这首歌呢是18年前汪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，名字源自于北野武的电影，叫做《花火》。当电影的画面情节意义被音乐人观赏吸收领悟之后，转化在音乐当中会有怎样的观感和那种画面呢？我们来听一下简弘毅在2016年的一首《树先生》啊，灵感当然就来自于王宝强主演的那部《Hello 树先生》文艺片呢，听一下。 旧梦如初，往事翻涌浪推沉浮，只是人心早已作古，何来众生托付，谁甘心情愿做一棵树。如若记得才是归，奈何上红青帆，若回首开始便已陌路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等。

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大家继续锁定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你好，我是麒麟。这首歌《光年之外》呢，是去年中国榜 Top 40的冠军歌曲啊。邓紫棋是她看了《太空旅客》的预告片之后，结合自己的理解写了一首歌，而且巧的是后来影片方呢找她来唱主题曲。哎，你觉得这个缘分是不是有点神奇呢？下面继续来听黎明的《大城小事》。 想不起怎么会与你开始，甚至话过我爱你三个字，大概是我失忆，并没记起我做过的事。不想等失忆症发作加深，愿记住我被你热吻过的幸运， 未来别担心，道别已经这样近，无回忆的余生，忘掉往日情人，却有注定移情别爱的命运。无回忆的男人，愿你不必再怜悯，过去了不要问，吻下来豁出去，这吻别潮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，再回头更唏嘘，如曾经不登对，我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总感觉永远终止，是我或你上世做过太多坏事，能从头开始，跪在教堂说愿意。如罗汉的人影，还在继续繁荣，你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，人造的蠢卫星，没探测出我们已，已再见不再也。吻下来豁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。你下来我出去，讲再会也心虚，我还记得到天上天记得在流泪。 2004年，黎明、王菲主演了一部电影叫《大城小事》，也是黎明自己的公司组建之后的第一部电影啊。当时担任配乐创作的雷颂德对其中有一段插曲非常喜欢，在影片上映之后呢，根据这段配乐延伸出了一首歌，就是《大城小事》。刚刚听到的啊，这首歌呢，首唱是杨千嬅，黎明也唱了一版，选自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《长情》当中哈。嗯，我们听到这个前奏呢，就很有科幻的感觉哈。科幻电影很多影迷都非常喜欢，漫威啊、DC 啊系列电影，包括现在的《星球大战八》都是有着超强的票房吸金力哈。喜欢科幻片的林俊杰当然也从电影当中吸取灵感，写出了很多未来的东西，有着科幻世界感觉的歌曲，这首叫《编号89757》。 你把我看到的那一天，我睁开眼。见了你第一面，人就像句子动然一变，我属于你，没有期限，所有你说的一切，你绝对自信，忠心程度第一名，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，上天入地，如影在心目里，编号89757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模仿人类的机器，这是个皮肤有温度深沉的呼吸，十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，三分钟留下开着灯，你男朋友不乖我念得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， 天堂。 首歌叫《曙光》，来自韦礼安2014年有所谓专辑，灵感出自李安的电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。他觉得老虎是恐惧的来源，也是少年派活下去的勇气啊，这也契合了这张专辑有所畏惧、勇敢面对的主题，于是就有了这首歌《曙光》啊。今天节目麒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灵感来自电影的歌曲，还有很多，比如王力宏的《落叶归根》啊，署名就是他演出的角色邝玉民，彭坦在2007年的歌曲《少年故事》，都是看了电影之后的观后感所写的一首歌啊。张国荣的《我》第一句歌词就是来自影片《The Cage》等等哈。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要听到是 Eason 陈奕迅的《700年后》，林若宁的歌词灵感来自于电影《机器人瓦力》。啊，有对影片的描述和从影片得到的思考。我是麒麟，谢谢各位的收听，拜拜。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，我挥至一方，抬头便会为你守望。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，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，多得你原谅我肮脏，送你破客家廉价发出歌声意气，送你破灯泡便宜地照亮你天地，一双加色带一直没落仍能回味那套旧文艺戏，生生不息的凄美爱情如月物质跨过世纪，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，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，你我一起同居，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，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700年，潮流里信息过去，气质那破花，我带他的根归家，送你这破花，来怀念已逝去初夏。漆黑的星体花叶树木无从留下，你会再流泪吗？花开的沙丘滋养我们贫穷地方优美似画，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，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，你我一起同居，送你儿时玩具，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700年，潮流里延续共同破碎。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，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，你我一起同居，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，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700年，随年岁记忆老去，仍然有爱侣。 场绵延不绝的大雨，多想你填满夜空的缝隙，飘进遥远的掌心，最后落在失眠人的眼底。你给我不痊愈的伤，还要我用余生饱尝。宁愿守住所有爱恨碎片，绝不与过去握手和解。是你给我不痊愈的伤，要好过一切都成空，所以我每日每夜的想起想起你。 凌晨十分，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忘了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